2020年10月12日，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4宗，冇不明源头。 政府在多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九龙城油尖旺今日开始运作。 教协将协助被取消注册教师上诉，教育局与教协勿与人私私相为印象。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12日嘅星期一，朝早8:09，因为叶冠霖放假嘅关系咧，今嚟紧两个星期咧，都会有萧乐文喺度咧做一个代班嘅主持，喺千禧年代呢度咧同大家咧系继续主持嘅。早晨各位听众观众，咁啊讲一讲个天气嘅情况先，有一个信息咧都要大家留意翻啦，因为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咁另外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及有几阵骤雨噶。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啊，展望咧，听日以及星期三咧系有大雨，风势颇大嘅。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啊。咁啊，本周后期咧雨势系会减弱嘅。咁近排咧都见到咧，即系疫情咧确诊嘅数字有一啲反复噶，亦都涉及咧系多个群组嘅爆发。有一啲讲法啦，甚至话咧系咪究竟而家系第三波啊，定系已经系去到第四波？究竟嘅疫情去到怎样呢？昨天就见到新增是7宗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的。见到港大微生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提到，在疫情入面私家医生的角色究竟是怎样，就说应该是不是集中一些资源去检测一些有轻微病征的病人呢？又提到是不是可以在私家医生那里提供多些津贴给他们，去鼓励市民去检测呢？嗱，而家私家醫生咧，究竟一般咧係點樣去處理一啲有輕微病徵嘅病人啦？會點樣可以鼓勵到更加多嘅市民去做檢測咧？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有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楊超發，係啊。 係。 楊醫生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以你所知啦，係咪大部分嘅私家醫生咧都如果見到一啲病徵嘅病人，都會係勸佢哋去做一個嘅檢測？有冇一個見到咩情況出現咧？而家你見到？ 应该大部分医生在基层，尤其是家庭医生呢，都如果见到啲病人有任何嘅病征，包括上呼吸道感染病征或者肠胃炎嘅病征呢，都会劝喻啲病人去做呢个检测。咁我知道呢，大概即係一半到嘅病人呢会听医生嘅劝告做呢个检测。咁变咗呢就係嗰个成功率劝嗰啲病人做到呢唔係太理想。咁就但就我哋即係根據阿余教授咁講咧，我哋嗰個命中率都好高。譬如有啲醫生講，佢話我做到100個度咧，都有2-3個中咗嘅。咁所以如果命中率咁高嘅話咧，即係余教授嘅諗法都啱嘅。但係如果係強制實施就最好啦。咁但係就我諗喺香港呢個時間咧，就難強制實施。反為我哋諗咧，係鼓勵啲病人點樣可以更加多啲人係做呢個檢測去。稍微至為重要咁樣。咁譬如係袁教授話，即係建議政府係即係津貼嗰個係行政費，咁啊呢個就都可以一個方案。咁但係會更加即係如果病人肯做呢個檢測嘅話，可唔可以政府係少津貼嗰啲病人睇呢個病咧？咁即係更加多啲入獄嘅津貼俾嗰啲病人咧，啲病人就會個機會會大好多。因為我睇係我第一。在疫情的時候呢，在疫區那些檢測即是那個區別呢，病人即是那些居民呢，就見到有那些是叫做是口罩一盒口罩牌呢，就很多人去攞那些樽。咁變咗呢，就如果是有多啲經驗嘅話，我相信那個是反應更高，甚至有到八成九成的病人都肯做。 我想搞清楚，而家是不是所有的私家医生的诊所都是有一个派樽的服务，是可以给到一些即是病人，定是部分是有派完樽之后，他们是不是都要自己交回去那个的化验所或者卫生署那里的，定是怎样 的？我相信很多做基层啊，做家庭医生都会做的。咁但係有啲特別嘅專科醫生就做唔到啦，譬如病理科啊，或者係精神科醫生就少啲做呢方面工作。咁咧就 嗰啲樽咧就喺衞生署嗰度攞翻嚟擺個診所啦。咁如果病人需要做個檢測咧，個醫生要講清楚曬俾佢聽點樣收集嗰啲係深喉唾液啊。早晨有幾次唔好叫佢唔好食嘢飲水啊，刷牙前係用嗰啲唾液嚟拎擺落個上半瓶嗰度，然後咧有一段時間之內咧就拎去係政府指定嘅診所，等佢收集，拎去中央嘅化驗所去處理。咁變咗咧個手續咧就係、是、個病人即係喺個醫生嗰度咧登記咗，就醫生咧就幫佢登記，然後咧就跟住如果有報告翻嚟咧，咁嗰啲報告咧就fax 翻俾個醫生嘅診所，然後通知翻個病人咁樣咯。 對病人嚟講，這個會不會很麻煩呢？即是現在就說可能即是剛才都講到未必個個病人都想是跟住即是說去做一個檢測啦，會不會是這個程序上面要他們自己？ 這個情況呢就有些 不合理想，因為要隔一日先第二日先可以做個檢測。咁照袁教授咁講呢，佢可以話即係晚飯之前即係空肚都可以做呢，咁比較理想啲。即係任何時間晚飯之前可能係六七點鐘之前咧，都做嘅話咧，就如果喺診所係收埋嗰啲樽嘅話咧，就變咗較為理想啲咯。即係一條龍，即係攞咗去，因為你交咗個樽咧，嗰、那個病人聽日或者佢又唔方便拎唔到佢嗰個收集站，或者個老人家又唔方便拎佢收集站，咁變咗呢個唔得理想。譬如個老人家嚟到嘅診所，佢即刻係收集到個心膜對，係擺落個診所個收集管嘅箱嗰度，等政府化驗所派嚟攞佢哋上，咁啊快好多嚇。 系，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强制呢一个元素咧，如果系即系话私家医生系发现到一啲病人系有病征嘅时候，然后由私家医生去强制做一个检测，呢一个系咪都有困难咧？你哋即系观察到？ 我谂喺我哋现时即系行医嗰方面咧，冇可能强制。第一个病人入嚟你诊所都系佢自愿入嚟嘅，冇人强制入嚟睇病。第一，第二咧就系我哋甚至乎要問佢個病歷啊，都係佢自愿講出嚟嘅啫。第三就係我哋譬如任何檢測，聽心聽肺都好啦，都要得佢同意先可以做呢個動作。咁啊，譬如係驗血啦、照 X 光啊，都要佢同意先做嘅，全部都唔能夠強制嘅。即係我哋嗰、那個醫生嗰個守則咧，就唔話強制病人做任何嘢，要病人知道曬個情況之後，佢同意，佢自己同意先可以幫佢做。 但從醫生角度贊唔贊成即係如果容許醫生咁樣做啦，會唔會俾一個強制嘅權力你哋？你哋會唔會都贊成咁做？定係其實都應該尊重翻個病人咁咧？ 我諗喺醫生守則嗰度咧，我哋非常尊重病人嘅意向嘅，咁啊，我哋唔贊成強制，甚至乎你行強制嘅話，我都諗唔到點樣強制到個病喺診所醫生病人之間。如果是不同意的话是引起很多冲突的。那我想这方面呢，我们想就是惹起多些不好的病人与医生关系。因为我们是怎么都好啦，我们要一起病人同医生合作同市民合作，是打低这个病毒的，即不是强制。 其实我看回数字呢，今次在疫情里面在私家医院或者私家医生诊所的加强监测计划里面找到的个案数字都不少的，有超过一成的。其实会不会其实在私家医生那里，如果真的做一个强制，反而是一个控制疫情的关键之一呢？这个都 这个如果全部病人肯做的话，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控制疫情的关键来的。咁即係嗰個係嗰個病重率非常非常之高，因為有事先睇醫生噶嘛，咁即係有嗰啲病先睇醫生噶嘛，咁變咗呢個係余教授嘅諗法係啱嘅，但係就強制點樣行到咧？我哋即係醫生界都覺得係好大困難，咁我哋諗呢個係變咗係自願之餘咧，係多啲係誘因等啲病人可以做呢個檢測，咁同埋政府大力宣傳呢樣嘢咯，即係宣傳話。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最好的方法啦！我想最近有個總統，佢染到病好快，佢醫好快就好曬啦！要大家睇到啦。 嗱，各位点睇咧？点睇呢一个即系私家诊所？如果有个建议就话啊，系咪可以即系私家医生见到一啲有病征嘅病人都系可以强制佢哋去做一个检测？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哋睇法噶。都想问下咧，阿杨医生啦，就系如果诊所即系收集到啲样本啦，你哋系咪要帮手送？同埋嗰个风险管理上面又系点样嘅咧？其实 而家嗰个制度咧，那个做法咧就系、是、病人攞咗樽翻去早晨攞咗个心喉唾液咧，就会喺早上咧就去麦子病诊所摆落个箱嗰度，然后拎去中央化验所。咁我估计咧就系、是、将来如果系做呢个系即系转变嗰、那个收集嘅方式咧，就可能有个箱喺个诊所入边，咁、然后个病人咧就当时。走去某一个厕所嗰度入边一次间入边攞到心喉唾液，又翻诊所，即系附近噶啦。咁啊，然后摆落箱入边，就等化验所嚟拎啦。中央化验所拎啊，或者系外判啲其他化验所嚟拎咧。咁呢个系政府要决定。咁呢个流程都 OK 嘅。我哋平时嗰啲化验嘅血啦、啊，或者痰或者尿嘅样本啦、啊，都系我哋经过。化验所佢派人嚟喺个诊所拎翻去化验所去检查嘅，就我哋医生就冇人手拎去个化验所嗰度。 另外头先都讲到即系阿杨医生都有提到袁国勇教授讲话，即系系咪可以资助一啲私家医生喺检测上面有啲行政费，鼓励佢哋为啲病人做啲检测咧？行政费方面有冇谂过，即系如果真系做嘅话，几多钱啦？或者系咪真系令到个病人会多咗去做检测咧？系咪即系行政费直接咧就将嗰嚿费用咧系拨落去个诊金个减免嗰度？系咪咁样做咧？ 我俾一个例子俾你哋知道啦，就系初头系政府推出嘅计划嗰时咧，就指定几间私家化验所做一个行政工作。咁啊，將嗰啲報告咧，就政府將嗰啲報告就傳俾私家化驗所，幾個私家化驗所，而呢些化驗所咧就會同有啲醫生掛鈎，咁啊佢就會將掛鈎醫生嗰啲報告咧就傳俾呢啲掛鈎醫生，咁啊收嘅行政費係每一位係150蚊，咁啊私家醫生要俾150蚊一個病人，咁變咗我哋覺得個行政費加埋。如果將來喺個診所擺個箱喺度，等政府嚟攞個樣本咧，我諗即係200-300蚊係差唔多呢個數字。咁另外咧，就我都建議咧，除咗呢個誘因之外咧，即係減低嗰個係病人要付出嘅行政費之外咧，會唔會有啲係優惠俾啲呢啲病人睇私家醫生？咁可能係津貼佢100-200蚊都未定，變咗我諗會多好多病人肯做呢個測試。 好，咁啊，唔该晒杨超发医生啊。杨超发医生咧就系西医工会会长，咁提到头先，如果即系有一啲嘅私家医生可以鼓励多啲市民做检测嘅话，一啲嘅方法啦。咁另外咧都即系讲到啦，接连咧有泰籍人士咧系确诊嘅新冠肺炎啊，近排见到有出现一啲嘅群组感染添嘅。嗱，对于喺香港嘅泰国人啦，佢哋究竟又会点样面对呢一波疫情啦？最近即系应付疫情有冇一啲即系唔同啦？见到又多咗一啲喺泰籍人士出现的确诊个案，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倾下的，有宣道会泰人恩福服务中心负责人黎李翠玲的早晨。 早晨啊，黎太。 系啊，咁啊，想问一下啦，而家以你嘅观察见到啦，多咗一啲泰籍人士系即系确诊之后咧，佢哋有冇话见到即系佢哋有冇啲应付即系新冠病毒嗰个方法有啲咩唔同度啊？ 系。咁就其實佢哋都好驚啦，同埋好驚自己感染或者係家人感染。咁咧就之前咧去做檢測咧就唔係太大動力嘅，而家咧就好踴躍，好想快啲驗。咁要知道咧自己係冇感染啦，亦都唔需要嚟讓到即係家人都係有嗰個感染咁樣。咁所以而家佢哋係好踴躍去做個檢測。 佢哋踴躍做檢測係咪同即係我見話過去兩日咧喺九龍城區都有一啲向泰籍人士派樣本樽嗰啲嘅行動有關係？係咪好主動做呢、這個，定係其他方法去自己驗咁咧？ 都會係喺我哋呢啲嘅服務中心啦，嗰度嚟到係攞呢啲嘅檢測物品咯。都係九龍城，因為九龍城龍塘分區啦，其實10條街裏面咧。 是真的超過一半是泰國人。咁同埋咧喺外即係、就是、區外嘅泰國人咧，佢哋都會好熟悉即係龍塘分區呢一度嘅。咁、所以佢哋嘅即係支援或者係佢哋去處理呢個問題咧，都會翻嚟九龍城。 佢哋其實有冇話即係呢段時間咧見到多咗一啲喺泰籍人士嘅確診嘅情況咧？佢哋自己同鄉之間都少咗接觸啊、見面啊咁。 都小心咗啦。但是泰國人是很喜歡聚在一起的。咁譬如在啲公園啊，同埋泰國嘅餐廳啊嗰度咁樣。 咁呢段時間咧，有冇話少咗啊？即係平時咁中意聚埋一齊嘅時候。 少咗啊！平時咧，譬如打甲冰達道嗰個休憩嘅公園啦、平時係夜晚坐滿人噶。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得十個八個咁樣咯。咁因為我哋平時都有落去公園度去 serve 佢哋嘅。咁就真係少咗人。咁我哋有啲嘅家長啦，即係有啲係啦，即係細路仔嚟功夫班嘅。咁佢哋都其實佢哋都聽話嘅。即係當個情況係咁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唔出街嘅。 即係都少咗好多咯，即係聚埋一齊。 小心咗好多嘅。 佢哋防疫意識咧，你覺得佢哋成個疫情期間啦，嗰個防疫意識其實夠唔夠咧？ 一啲啲但係我諗係即係要幫佢哋去其實佢哋好聽話嘅。如果佢哋明白個嚴重性，同埋特別而家係即係有佢哋嘅群體感染咧，佢哋會好緊張咯。咁譬如我哋教佢嘅嘢咧，佢哋都做得好足噶。 例如咧？ 例如譬如係戴口罩啦，定咁啊，即係洗手啊，咁同埋佢哋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唔好即係出咁多街啊，咁佢哋真係會出少啲街咯，因為驚啊。 喂，其實疫情咧都好多不斷改變啦，嗰啲即係防疫措施見到，比如政府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啊，究竟延唔延續啊、限聚令等等呢一啲嘅信息咧，對於泰籍人士喺香港嚟講咧，得到呢啲資訊難唔難咧？會唔會有一啲言語上嘅溝通都會有啲困難咁？ 都會嘅，其實佢哋睇新聞或者即係聽心機，可能佢哋都未必去明白咯。咁但係我哋中心咧，如果我哋知道一啲咩嘅資訊咧，咁我哋向我哋嘅會員啦、我哋嘅會友啦，同埋咧，佢哋喺 Facebook 度咧有啲好大嘅群組嘅，即係過千人啦咁，咁就會喺嗰度用泰文去講下啦，同埋係話俾佢哋知咧，咁佢哋會清楚啲咯，因為平時其實佢喺香港生活咧，普通嘅即係嘅讲嘅说话佢哋会明白，但系如果系一啲比较平时好少掂嘅范畴咧，佢哋可能唔系好知道系乜咯，咁所以其实而家卫生署做得好好咧，我哋都有帮手帮佢哋派poster 啦，派一啲嘅宣传嘅小册子啦，咁嗰啲系有泰文嘅。咁呢个系即系对佢哋嘅帮助会大咯。 另外都想咧，即系最后问一下就系泰籍人士，头先你都话佢哋都比较中意聚埋一齐，有啲活动啊群体多啲嘅啦。佢哋本身自己嘅工作又算唔算系一啲传染风险上比较高危一啲咧？ 会啊，因为其实香港嘅泰国人大多数系做即系餐饮业嘅。咁都系一个公共嘅即系地方咯。咁其實都個感染機會會大嘅。 咁呢段時間都係。 譬如按摩啊咁樣咧，咁其實嗰、那個即係個人嘅接觸係比較係啦，即係親密一啲咁樣。 好，唔該曬啊！宣道會泰人恩福服務中心嘅負責人咧，黎女翠玲就講到，即係佢接觸嘅一啲嘅泰籍人士啦，喺香港即係因為呢一波嘅疫情啊，有啲咩做法咁樣啦。咁啊，亦都咧係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打上嚟，有曾女士嘅早晨。 係早晨。 係早晨，曾女士，請講啊。 好，我對於咧啊，尋日陳肇始咧回應啊袁教授嘅。回應咧，我非常憤慨，因為咧佢哋衛生署咧根本冇做好。點解咧？就係、是、喺上次咧全民檢測啦，咁入邊揾到咧一對夫婦同埋一個菲傭啦，佢哋係疫情陽性嘅。但係咧據報告咧報道咧，佢哋係喺私家醫生嗰度睇咗好多次醫生。咁既然佢有呢一個嘅病徵，點解私家醫生咧冇同佢哋去做檢測咧？即係鼓勵佢哋或者派樽俾佢哋收集嗰、那個。

九龙城油尖旺今日开始运作。 教协将协助被取消注册教师上诉，教育局与教协勿与人私私相为印象。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啊！嗱，嚟紧嘅星期三咧就系施政报告宣读嘅日子啊！咁啊，见到近日一啲嘅传媒啊、报章啊，陆陆续续都有一啲施政报告嘅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噶。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话可能咧系会公布落实咧，俾香港人喺内地居住香港人啦，或者大湾区居住嘅香港人咧，可以喺内地咧系投票啊，喺境外投票噶。咁就话咧，可能咧系要修订立法会选举条例，喺新一届咧立法会选举嗰度咧就可以最快可以落实到噶啦。会唔会引起一啲乜嘢嘅问题呢？你又赞唔赞成呢？定係觉得、啊、可能会便利咗一啲喺内地居住嘅港人呢？有唔同嘅睇法嘅可以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都请你一位嘉宾呢同我哋一齐倾㗎。有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早晨。 早晨 叶国谦。点睇呀？如果话、可以喺大湾区或者内地有一个嘅境外投票方式。 第一个呢就施政报告里面嘅内容係咪会有提及呢点呢？我就能够在这方面回应、因为施政报告会很快星期三就会有一个宣读的了。 没问题，如果有个这样的消息呢、 对于在内地或者有些提及到在大湾区的香港永久居民，他可不可以在当地能够给到他境外，就是要在内地方面的投票呢？我觉得这点呢是从来我个人以前我的政党呢都一路推动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香港市民永久居民居民的他一个在宪制上面他的权利。咁、我们纵观在其他的这些国家、他们自己呢对这方面都有这方面安排，往往都能够在当地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这个安排之下呢是进行有关的投票。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还是一国下面 的,、的地方、在内地的无论在大湾区好，无论在、其他包括北京、广州、都在、这些地方，武汉这些地方，这些其实他们都 是有这样的权利、但问题是你可能因为很多种的原因未能够按照我哋喺当选举当日能够投到票，咁呢方面咧，喺行政上面，我都系完全系可以系作出此安排。咁所以我有一路都好支持咧，应该要捍卫翻佢哋呢一方面嘅投票啊，呢、这个公民权利。 讲到即系境外投票咧，有啲就话如果喺内地或者大湾区可以投票嘅话，其他喺海外生活嘅人士又可唔可以投票呢？如果佢哋呢一个系一个永久居民嘅权利，理论上境外嘅话，其他嘅港人都应该可以有权利投嘅，系咪咁啊？ 我觉得呢个方向应该系啦，因为即系无论你喺境外或者即系无论你喺外国或者喺我哋中国内地，都应该有咁样权。不过你话过程之中，是一下子可以全面地做晒呢？我觉得呢一点呢就又系喺行政上面我做到当然好啦。但系你都要逐步有一个开始。咁最快我相信呢，因为我点解会近期有啲咁样嘅呼声呢？我见到即系有我哋嘅人大嘅代表都喺方面提出话大湾区系咪都应该可以尽快能够落实到。咁呢个方向嚟讲，因為大灣區嘅係一個國家嘅整體嘅戰略，而佢本身咧就我哋已經係變成咗香港係裏邊嘅成員，咁喺裏邊工作人嘅香港市民嚟講咧，係必然會更加多嘅。咁能夠提供呢方面佢哋行使公民權利，我覺得呢點上咧，即係喺個過程逐步咯。 使唔使同時落實咧？即係如果要公平嘅話，大灣區嘅即係香港居民可以有投票權啦，海外嘅香港居民亦都同時有，先至同一時間落實咧。 我諗呢個就唔係屬於公平嘅問題，係屬於安排上面能夠做嗰個問題，因為好多嘅技術上面，或者你要做出呢種安排咧，都係需要有 具體嘅做法啊，具體嘅安排先得。但我覺得方向係應該朝呢個方向做嘅，能夠做得到嘅，我當然覺得，譬如話你今次能夠今個喺技術上邊喺實際上做得到嘅，咁咪做咯。包括海外地方都可以。但係你廿次，因為呢件係始終即係唔係一個我哋喺過往嘅選舉之中。啊、已經是有這一方面的安排的東西，你始終就有一個逐步的過程。 嗯，有一些實際操作的問題，即是譬如投票都會涉及、譬如現在立法會選舉有地區直選有功能組別的地區直選呢、都是因應你自己本身是個地址在哪裡，亦都在立法會條例都列明選民需要在香港居住，這個怎樣解決呢？即如果你真的在、內地住或者海外居住的話，你要投票的話，究竟屬於是哪個選區呢？又是不是在法例上面是屬於一個在香港居住的定義呢？有一些實際操作問題、 兩個問題，一個就居住地方、都我覺得、因為他如果做有做選，他是作為香港永久居民喺內地生活，但佢如果冇登記選民，佢都不可能係成為嘅。咁所以往往而家即係展示出嚟嘅呢啲人咧，都必須係即係作為呢個選民。而家我哋香港整個選舉制度咧，係並沒有自動成為選民嘅，係必須咧係要有自己嘅登記。咁登記裏面咧，佢又有自己本身嘅居所。咁呢個居所咧，我所知嘅，譬如話喺過去已經成為永久居民嘅呢個選民嘅人咧，佢都往往係用佢自己可能即係最後喺香港居住報嘅地址，或者又喺入境處裏面報嘅地址。呢啲其實喺過往咧，即係喺立法會選舉條例裏面，我哋其實當時我喺立法會都傾過好多好多次噶啦，佢哋都係接受呢方面。咁所以即係你喺呢點上咧，我覺得係不成問題嘅嚇。即係你因為我哋而家香港本身咧。即係如果立法會選舉咧，仲係即係分成為五大區嘅，係咪？即五大區裏面佢居住嘅地方咧，就會係即係佢始終都有個出現嘅地方。咁至於第二方面，通常呢點咧，係我覺得要有一個定義係應該要清楚嘅、啊、通常居呢、這個居住喺香港，咁呢點上咧係要俾一個清晰嘅呢一方面嘅定義，令到大家都能夠。佢呢方面嘅知識，因為現時有啲人咧係咁樣嘅，我都有一啲都係喺來來往往嘅，即係有一啲之前係比較特別啲啫嘛，就喺深圳住嚇，一坐嚟翻嚟香港啊翻工啊，都有啲咁樣，或者係即係喺不同嘅，因為而家嘅交通時間嚟講好快、即係一個小時圈啊嘛，兩個小時圈，而家呢啲都係咁，所以呢類型佢哋係咪真係喺香港本身真係有個居所啊？其實嗰已經唔係好重要，咁所以呢啲問題都係新呢方面我哋需要喺即係如果要推行一個啊俾翻呢啲內地居民有俾翻啲香港永久居民能夠投票權咧，呢啲問題都需要喺立法過程之中係需要解決嘅。 先問清楚先，頭先就話即係佢無論喺內地居住定係香港居住咧，佢都要先係登記選民，咁所以佢就有一個嘅聯絡嘅地址啦。咁但係佢已經如果喺內地住嘅時候，咁其實佢嗰個聯絡地址就求其揾一個親屬，咁定係點樣？點樣勾翻落去？佢係屬於邊一個選區 咧？有咁樣情況㗎。喺過往，其實佢都係可以喺香港裏邊，佢細路喺香港住啊，或者佢媽媽仍然在香港住啊，呢啲咪用佢個地址咯。喺過往都有類似呢啲咁嘅情況。 即係就揀翻佢同邊一個親戚喺香港嘅一個居所作一個聯絡地址咁樣。 係啊，係，總之喺香港有一個聯絡地址嚇。 呢、這個做法有冇問題啊？即係譬如過往如果搬咗屋 咁樣嘅，唔係而家過往都係可以咁樣做。 因為葉國軒，因為咧，譬如搬咗屋咧，我哋都要譬如改翻嗰個選民登記嘅地址噶嘛。咁如果我根本就唔係住喺嗰度，住喺內地嘅話，就用翻一個原本個地址嚟做一個地區選區嘅投票，有冇問題嘅咧？或者公唔公平啊？咁樣又 因為呢個係佢嘅權嚟噶嚇，即係佢嘅居住地方嚟講，就為咗實質好地使到佢喺一個地點上邊，佢能夠即係確定佢係屬於邊個嘅。選區裏面投票點樣唔同咧？因為佢個本身係選呢個投票權係佢自己本身噶嘛，唔係公公無論嚟喎。咁佢喺九龍西投票同港島西投票有咩公平嘅地方咧？係咪啊？係佢自己即係嗰個需要保一個地址出嚟啊！ 並且咧，就算喺內地或者而家咁樣安排咧，佢都需要係做一啲嘅安排。譬如話，我所知嘅，而家喺懲教處裏邊，而家我哋有啲嘅叫做被即係要監叫做咩犯罪人士，佢已經回咗去，而佢本身佢都有投票權嘅喎。佢嘅投票權喺邊度啊？佢一樣，佢需要登記或者我點？問佢接唔接受投票，如果就會投票咧，係作出安排，所以逆事先要作出安排嘅。咁我而家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咧，我哋都即係喺選舉法例上邊咧，係要因應呢一種咁安排作出變化。 有一啲意見就話，即係如果係一個係內地安排到可以居內地嘅港人可以投票嘅話，會對建制派比較有利。咁譬如民主派又冇得去拉票啊，冇得上去宣傳啊等等，你點睇呢啲講法？ 我唔覺得喺現在嘅科技裏面啊，即係第一個問題，佢哋自己有冇咁樣嘅權，即係唔係一個權啦、啊？另一個自己有冇咁樣嘅熱情，或者自己有冇咁嘅心去履行呢、這、一個？咁呢個如果佢要履行呢、這、一個，咁一定都會即係透過呢一方面去了解。事實上，內地已經現在咁廣闊嘅地方，我亦見唔到即係喺一個嘅。爭取人嘅選票之中，要走到去啊，同呢啲咁樣即係好仔香港，我哋香港比較細嘅、我哋地方上面都可以製造啲氣氛啦，大家之間嘅同市民呢方面嘅接觸啊，但係我哋咁大啲方向做到咧，往往都係通過即係而家嘅互聯網啊呢啲咁嘅平台啊等等呢方面嘅宣傳嘅喎，我唔覺得喺呢方面有咩太特別，你再縱觀翻其他。嘅國家，佢哋喺海外嘅投票同樣都係咁樣，佢哋都係自己去關心翻即係當地嘅嗰陣時嘅投票嘅情況，而喺方面作出呢方面嘅決定。所以你話喂，咁樣好好似嚟講咧，呢個反對派冇機會，我唔覺得冇呢方面機會。網上嘅方面，大家都係靠呢一方面咧去進行宣傳想爭取選民喺方面嘅支持啫。 嗯，有啲就话要喺一年时间要完成个修例咧，会唔会太赶咧？同埋呢个都比较争议性丰富，系咪应该放低先，搞咗其他争议性比较少啲嘅政策先咧？又 呢个讲法嚟讲咧，其实未必合适，未必系准确，因为其实喺呢个海，即系喺内地或者海外投票呢点咧，喺过往嘅立法会年代，譬如我喺立法会嘅时候，我哋都提过系应该用助政府所以你嗰阵时讨论，我又。有一個很大的反對派的表達反對，當然他們都會有一個的看法啦、但是在這些問題上面，我不覺得有什麼不清晰的地方、問題政府做不做這點上面呢，他當時呢用很多種種的理由呢覺得是做不到的、或者來說呢、有很大的困難的，但是到今天事實上即係你經過今次嘅疫情咧、往往喺交通上邊啊，喺兩地嘅嗰個差異上邊咧，係存在嘅。但係又能夠保證到佢嘅權力，我覺得呢點上咧，而家即係你要爭拗嘅點嚟，其實即係大家過往都係有自己嘅本身嘅睇法。我唔覺得可以改變到佢呢方面即係反對派嘅嗰種意見或者嗰。即係 佢 有新嘅特別嘅 觀點。好啊，唔該曬葉國軒。葉國軒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港區人大代表嚟嘅。再請多位嘉賓同我一齊傾啦。有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早晨。 喂，早晨。 早晨，胡志偉，點睇啊？頭先就講到話有啲消息講咧，話施政報告可能都會提到喺大灣區或者內地嘅港人咧係可以投票。 我諗啊，葉國軒講得好清楚啦。其實呢一個係一定係政府同埋保皇黨建制派咧係諗住要係。有一個選舉制度是必勝咧，佢先至係即係佢係會做嘅事情嚟嘅。咁但我諗我好簡單回應啊葉國軒嘅説法咧，三點嘅啫。第一，我哋成日講選舉就要講選民登記能唔能夠係可以管理得到出現呢個係中票選舉舞弊嘅問題。咁如果咧大灣區係要有一個投票嘅制度嘅話，其實你點樣去管到？是內地的情況有沒有這個選舉舞弊的問題，選民登記是按照什麼基礎將它分配到各個不同的區域那裡，最後就是你的選民的資格 改變咗，就係由過往嘅係常住香港作為居住地嘅一個條件，變成就話喺內地長期生活，然後就依賴一個你喺香港嘅親戚朋友係作為你嘅登記嘅地址，就應該做選民登記。呢、這個本身已經係非常之荒謬嘅狀況嚟㗎啦。第二個選舉嘅公平呢，就牽涉到你喺選舉過程裏面嘅係所有嘅拉票啊、宣傳嘅工作呢，能唔能夠公平地你讓你面對每一個選民，唔係選擇性嘅選民。但係大家都知道就係、是、香港我哋嘅係唔同陣營嘅文宣品，有啲嘅內容喺香港係符合香港嘅法規，因為始終都係喺一國兩制之下係受到保障嘅言論自由。但喺內地就可能係離天大罪嘅東西嚟嘅。點樣樣將呢啲宣傳品可以喺內地裏面係印發、發放，直接面對選民呢？我記得梁美芬有講過，就係話我哋反對派就要諗下點，我哋翻唔到大陸去做呢個宣傳。呢、這個就正好就係代表咗呢個選舉就會出現一個係不公平嘅現象。第三個就係我哋香港嘅選舉法例，如何能夠係延伸去到內地，展開所有有關投訴、所有有關呢一個選舉舞弊嘅調查，呢啲都係做唔到嘅事情嚟嘅。我覺得葉國謙唔可以自欺欺人，其實你講嚟講去就係話要揾一個制度確保中國、中共、港共、保皇黨、建制派、特區政府係可以容許嘅一個係眾票嘅制度，令到選舉嘅公平性係徹底地打破。 頭先葉國謙都講到有啲即係實際需要嘅，而家真係好多港人係即係翻內地工作嘅，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而要俾翻一個即係公平啲嘅投票權佢哋，所以先有咁嘅安排咧？你點睇呢個講法？ 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嗰個嘅係市民大眾或者選民係覺得嗰個投票係非常之重要嘅，過往我哋見到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係專登買一張機票翻香港。其實如果選民係重視佢自己個投票嘅決定嘅話，佢自必然有所安排。台灣其他嘅國家都係有類似嘅情況，你見到啲選民咧係會專登買張機票咧飛翻去投票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個就係、是、如果你講到有啲所謂嘅係郵遞投票嘅話，往往都係講緊全。即係我哋叫全國性嘅選舉，譬如話有一日香港係有特首選舉，然後你話要所有嘅香港市民都可以投票，有郵遞投票嘅話，大家對於咁樣嘅安排，可能個意見唔係太過大。但係而家講一個地區嘅選舉，試想下，你叫中山嘅選民去選擇中環嘅係選區嘅係民意代表。呢一個係咪好荒謬嘅做法呢？你叫東莞嘅選民走去選擇呢個東涌嘅係即係候選嘅議員，呢個係咪一個好奇怪、好荒謬嘅現象呢？所以我覺得講嚟講去，葉國謙所講嘅說話，其實就係代表咗特區政府點解要夾硬係延誤，即係夾硬係唔做嘅選舉，就係要確保有一個選舉嘅制度咧，佢哋係必勝去先至去做。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可能會讓成個選舉咧係一路都唔出現。但我覺得香港市民是很清楚的，選舉的公平公正呢是已經是去到我們最後一道的防線，如果這一道防線都沒有，而變成就說香港只能夠由特區政府、中共和港共控制的選舉結果才有得選舉的話，一國兩制就宣布玩完。 胡志偉，而家咧都有一啲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在囚人士咧，佢哋即係身處譬如監獄咁先算啦，佢哋都唔會係即係住喺佢哋喺即係選舉事務處登記嗰個申報地址，而仍然係有一個投票嘅權利噶嘛。咁其實而家都做到一個佢哋唔係住喺嗰個地方，而亦都係去到即係五區直選嗰度，佢哋可以係屬於邊個區 嘅。其實我唔知道可以點樣類比呢一樣嘢啦。如果係我哋喺囚權嘅問題咧，佢仍然係受制於成個嘅香港嘅法例，佢喺香港政府管理緊嘅監獄裏面咧，係安排佢嘅權益。但係喺內地生活嘅香港人，我想請問聲，特區政府有什麼權力可以延伸佢自己嘅管治權去到內地呢？結果就係你喺內地就要係授權喺內地去協助你管理，呢一個第一點。第二個亦都牽涉到個選舉法例如何可以延伸去到內地嘅問題，選舉舞弊有出現嘅時間點樣展開調查？但係你喺香港嗰個嘅係 囚犯如果在投票的过程里面有任何违反选举法例的，他仍然是受到香港的选举法例的一个管理和一个是罪名的嘛。咁所以从呢个角度来讲，根本嗰种嘢又用呢个囚权去作为类比，喺内地可以喺唔喺自己原居地系作为投票，系本末倒置，亦都系咧系夹硬嚟嘅一种说法咯。其实讲嚟讲去都系觉得喺内地嘅人，我可以随意中票嘅时候，系去确保选举胜利。呢一个做法根本就系违反咗选举公平公正的基本要求。 如果嚟紧呢一年咧，真系会推呢一个嘅即系改变或者修例嘅话咧，即系民主派嚟讲，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对策咧？对你哋嚟讲， 我虽然冇同呢个民主派所有同事咧系去展开讨论，但我谂两点嘅。第一，我哋一定会系坚决反对呢一个嘅系内地可以有一个嘅大湾区票站投票权利改变选举制度嘅一个事情。第二個就是特區政府不要以為就是說他現在這一種的是即是政治的制度，香港人是會無論任何代價都是接受，這個絕對是不會的事情來的。民主派如果是面對就是說最終特區政府是會夾硬無論任何情況不惜一切都要推動這個的是大灣區投票的安排，去確保選舉勝利，去確保呢個特區政府容許種票、造票、名正言順。 唔該曬，胡志偉。 調查發現，衛生署認可供從高風險地區抵港人士入住的檢疫14日隔離酒店有三大防疫漏洞，這些酒店的部分住客是新型肺炎的潛在患者，理應限人免進，但是記者和外賣員出入都無需通過體溫檢測，亦都無需登記個人資料，酒店還同時接待非隔離人士入住，更有甚者有疑似隔離人士擅自離開酒店到附近活動和用膳。衛生署表示，根據檢疫令，有關人等在整個檢疫期內不能夠離開酒店房間，更加不能夠在酒店隨處走動。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據了解，政府將會在施政報告繼續提出首階段填海1000公頃的明日大嶼計劃，並且爭取本年度的立法會會期之內通過5.5億元的前期研究撥款。施政報告內亦都會交代多項土地供應的最新進展，包括今年底預料完成290公頃額外棕地作公營房屋發展的研究，以及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有望達成首宗申請等等。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近年器官捐贈率走下坡，等換腎的末期腎病病人長年都超過2000人。醫院管理局18年10月推行腎臟配對捐贈先導計劃，比正輪候換腎各自家屬不吻合捐贈的兩個家庭進行交叉換腎，但是過去兩年仍然是零，因為要將器官捐給陌生人仍然是不少人難以跨越的心理關口。配對池目前累計有大約20宗個案，有一對個案曾經配對成功，原定去年年初做手術，但最終因為家屬有眾多考慮之下，未能夠進行移植。《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一名37歲的小學男教師透過手機遊戲結識未成年的女玩家，送出遊戲武器作利博取信任，之後就有騙女童視像通話或者是發送裸照和影片來到換取稀有武器。其中一名8歲女童的母親見到女兒的手機內藏有自拍的裸照，揭發事件報警，警方發現最少有7名女童受害，涉及的教師今日會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這個是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到現在已經處理80%僱主的申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坊間指第二期申請的僱主數目較第一期減少，但他認為計劃裁員的僱主數目並不可以單從申請的僱主數目變化推算出來，反而指第二期有3000名僱主留交申請，如果計算他們，估計第二期最終獲批補貼的僱主有近160,000，較第一期150,000多。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将会在星期三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公众关注港府在疫下有什么良方妙药重启经济纾解民困，为香港经济寻找出路。 社评话，面对住财政储备大缩水，当局短期之内可以做嘅措施唔多，但系长远就需要设法大力加强对接内地嘅双循环，并且系推出措施落实，打造成未来经济增长嘅新引擎。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提到，本港经历三波疫情反反复复，市民已经出现严重抗疫疲劳，而防疫措施的执行明显不到位，加剧了疫情的持续扩散风险，必须痛定思痛，采取非常手段，彻底将疫情控制住，从严执法，同时尽快实施对高风险群组和有病征者强制检疫规定，不能够再议而不决，延误时机。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黄金周短期提振过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后劲还有待观察。十九届五中全会月底将会在北京召开，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相信将是在国内的大循环着墨，亦都将会加大稳收入的力度。社论说，唯有民众的收入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提升，才能够促进消费的快速复苏，实现经济全面恢复。星岛日报社论。 星报社论，英国疫情近期再度转趋严重，首相约翰逊日前宣布收紧防疫措施，部分地区的酒吧需要再次关闭。与此同时，英国财相辛伟成宣布新一轮计划，向停业商店提供资金援助，补贴雇主三分之二的薪金开支。社论质疑英国能够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什么香港政府不可以？成报社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料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是北角政府合处，西行的车龙在利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就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由于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挤塞，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车龙都很长，排到去狮隧入口。龙翔道去观塘龙尾狮隧入口，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挤塞，龙尾就在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排到去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十一点 直播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五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2020年10月12日，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4宗，冇不明源头。 政府在多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九龙城油尖旺今日开始运作。 教协将协助被取消注册教师上诉，教育局与教协勿与人私私相为印象。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外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2%。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头先咧喺8:00嗰阵咧，我哋都有讲过咧成个疫情嘅情况啊。见到咧，港大专家袁国勇咧都讲到而家即系呢排个疫情反弹啦，系佢形容系第三波疫情尾声嘅延续啊。咁啊，见到近排都有啲唔同嘅群组又出现一啲小型嘅爆发咁样啦。请到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点睇啊？近日嗰个嘅疫情，而家就呢两日好似就话嗰啲不明源头就冇啦，咁点睇啊？ 嗱，香港咧就疫情都系比较明显出现咗反弹。如果你睇翻十月咧，就我哋而家讲系第四波咁啊，咁本地嘅个案咧就有49宗啦，咁呢49宗里边咧，其实绝大部分咧就都系群组，咁除咗群组之外咧，呢49宗咧，你基本上睇翻呢啲群组嘅源头啊，或者啲零星嘅个案啦，差唔多全部咧都系查唔到个源头。咁呢啲查唔到源头咧，我哋睇翻过往香港嘅经验，或者喺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嘅经验啊。咁我哋咧就要去睇翻佢哋比较大机会咧喺乜嘢嘅场景里边咧受到感染。嗱，你譬如睇翻香港咧，我哋就有一系列嗰啲社交疏离嘅措施啦，咁特别针对一啲高危嘅场所，嗰啲嘅限制咧就收紧嘅时候咧，咁第三波你睇到咧，就嗰个疫情新增嘅数字咧系慢慢咁下降，咁包括呢啲源头不明嘅个案咧亦都下降，咁而家咧就过去嗰一个月咧，慢慢呢啲社交疏离措施咧逐步放宽咗之后咧。就呢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啊，或者反弹出嚟嘅个案咧，佢又多翻。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呢啲源头不明嘅个案咧，佢大部分咧，其实都系喺呢啲高危场所里边咧，就受到感染。高危场所即系话咧，我哋会喺嗰个地方里边停留啦，就里边空气唔系几流通啦，或者我哋会系除咗口罩喺里边咧，就大声讲嘢啊，倾偈啊。咁呢啲嚟嚟去去咧，就離唔開一啲餐飲場所啊、酒吧呢啲嗰個地方。咁大部分呢啲有確診咗嘅個案咧，十月裏面呢啲咧，咁其實佢去到回憶翻確診之前咁啊，咁有好多咧，其實佢都係有外出喺唔同嘅餐廳啊、酒樓啊呢啲地方咧，去到用膳啊、食晚飯啊。咁部分咧就有去過尖沙咀一啲酒吧。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市民咧就要小心咧嗰個疫情咧就好可能會喺短時間之內咧進一步惡化，甚至乎咧就上升嘅速度咧會嚟得好快。 咁嘅情況有冇需要嗰啲社交距離措施都要再收緊，或者咩方向咧？頭先有提到一啲酒吧或者一啲高危場所、一啲密閉啲嘅地方，係咪都係向呢啲埋手啊？要？ 其實咧，就由年初到而家咧，咁香港都有一個嘅循環咧，就呢啲社交疏離嘅措施，咁你將佢收緊，咁、那個疫情就受控啦。咁你啲措施一放寬之後咧，咁、那、嗰個疫情就反彈。咁當然嗰、那個收緊嘅措施咧，就係、是、一啲嚴重影響經濟嘅措施嚟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要去收緊咧，盡可能咧要喺一啲迫不得已嘅情況下邊咧，先至去做嗰個收緊嘅措施。因為如果你太過長時間收緊，就關閉呢啲高危場所咁啊，咁嗰個一定係有效嘅。但係你關閉嘅時候咧，就對嗰個經濟嘅影響咧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咧，就喺呢啲高危嘅場所或者我哋成日講嗰啲高危嘅控制點，咁嗰度咧就做好呢啲預防嘅措施。 咁但係呢啲預防嘅措施咧，如果你要去到做好咁啊，咁當然政府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啲規定或者有啲相關嘅法例啦。咁但係你譬如以酒吧啊或者呢啲茶餐廳啊、酒樓呢啲咁啊，咁好多呢啲預防嘅措施咧就。市民或者呢啲商界咧，佢唔係認真去到落實咯。你譬如以嗰、那個呢啲餐飲場所就入住一半咁啦，咁有去到跟嘅酒樓食肆咧，其實真係唔多。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有一部分佢係有認真去到跟呢啲嘅措施，就一啲唔係距離啊，適當嘅間板入去就探熱做好手衞生，同埋就唔超過嗰個常設座位嘅一半咁啊。咁呢啲有做好嘅酒樓、餐館、食肆咁啊，咁佢哋未必係咁多啦。咁佢哋有做好，咁但係佢睇到其他咧就有一部分呢啲嘅餐飲場所佢冇做好。而後嚟嗰個疫情咧就反彈，要再一次收緊嘅話咧，咁對啲做得好咧，咁佢哋會覺得係唔公平咯。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喺嗰個疫情未曾惡化去到咧，要收緊翻呢啲高危場所之前咧，政府要諗啲辦法咧，就呢啲預防措施咧有效落實啦。咁譬如就。去喺一啲時段，繁忙時段裏面咧，就增加嗰個巡查。咁同埋咧，就如果係有一啲明顯違規嘅話咧，咁要多啲作出檢控。咁我留意到其實佢食環署都有巡查，咁但係咧就相對比翻香港你有呢啲酒樓餐廳嗰個數目啊。或者違規嗰個情況咧，咁嗰個巡查同埋作出檢控嘅數字咧，就都係唔足夠。咁我就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做多啲呢方面嘅工作。 即係何柏良，你都係傾向唔閂住，就做多啲措施，就落實得好啲先嘅係嘛？ 嗱，因為咧，你而家睇到第四波咁啊，咁而家係秋天，咁我哋預計咧嗰、那個傳播嘅風險咧，你就一旦開始咗之後咧，你去到冬天咧，就未來幾個月咧，就都係屬於一個高危嘅時段。 嗯， 咁所以咧，如果你喺而家嗰個第四波初期嘅時間，就呢啲高危場所嗰個預防啊，你真係要做到到位啊！你唔到位咧，好快就全部要閂曬咧，就對個經濟咧好嚴重嘅打擊。咁你另一方面咧，就你閂咗之後咧，就好可能唔係講緊閂一段短嘅時間，或者你去逐步去到收緊咁啊。咁你收緊或者係關閉咗啲工人場所咧，可能係會講緊成個冬季持續幾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咧，如果政府喺而家疫情初期，確保呢啲防疫措施做得係準確嘅。咁另外咧就喺檢測嗰度咧就有效咁針對一啲高危人士嚟到做咧，咁可以咧就將需要關閉啊或者收緊嗰個時機咧就押後咧，咁對香港嗰個經濟整體嘅影響咧係會降低到一個比較大家容易啲接受嘅情況。 見到之前咧，即係政府就話會研究啦，強制一啲阻礙公共衛生工作人士嘅檢測，咁啊例如高危群組，如果喺啲高危群組嗰度做一啲嘅強制檢測，你點睇呢個？ 嗱，嗰個方向咧，我都係支持嘅。咁我都認為咧，有需要咧，睇嗰個法律框架咧，就點樣去加強呢方面咧，可以有效落實一啲檢測。其實檢測咧係一個防疫好重要嘅環節啦。咁其實你睇翻我哋過往確診嗰啲個案咁啊，咁其實最效率最好嘅地方咧，就是在一些有病徵的人士那裡呢，就盡可能安排他們做檢測。你譬如看在私家醫生或者是普通科門診那些求診的病人，那檢測到那個陽性的機會呢是相當之高的。那你相比起回呢，就當然你有一些他沒有病徵的高危群組，譬如是院舍啊，或者係有啲佢經常咧就會接觸喺海外翻嚟嘅人士，貨櫃碼頭啊，或者係機場裏邊工作人員啦，咁呢啲嗰個定期嘅檢測咧，我都覺得咧係需要去到做。咁如果呢啲你要去到有效落實嘅話咧，經過便利嗰個檢測嘅安排，就經過加強嘅教育咧，咁如果 都仲係有好大比例嘅人士係冇去到，即係或者唔願意去到做個檢查咧，咁咧就有需要去到強制。你譬如睇翻香港你750万人咁啊，咁即係你以每個人每年有兩次呢啲呼吸道病徵唔舒服咁啊，咁你計翻條數咧，每人我哋係講緊咧有3-4万人咧係有呢啲唔舒服，包括輕微嘅病徵。咁但係你每天咧，你睇到咧就喺普通科門診啦，咁喺政府開設嗰啲臨時檢測中心之前啦，過去嗰兩個星期咧，其實你每日做緊嘅個案咧都係講緊幾百宗。咁你如果係每日只係有幾百宗嘅個案咧，你都揾到，有時就零星啲源頭不明個案，就間中有啲咧就雙位數字嘅感染啦。咁其實咧，即係話咧，我哋檢測上邊咧係做得唔夠。咁我覺得咧就政府多啲聽下市民嘅意見，點樣盡可能咧就便利呢啲有唔舒服病徵嘅人咧，或者提供一啲誘因啊，就加強嗰個教育，開多啲方便市民去攞樣本嘅臨時檢測中心啦，或者本方門診。而家咧就開46间咁啦，咁咧就全部開曬佢啦，同埋將嗰個派發同埋收回樣本個時間咧，盡可能延長啦。咁呢啲都係會增加市民參與嗰個意欲嘅。譬如以佢增加咗嗰個派發樣本樽嘅時間，就由一個鐘頭增加到7个钟头咁啦，去10月9号增加咁啦。咁個派發樣本樽嘅數目咧就增加咗3倍。咁由過往咧就大約每日派1000个樣本樽咁啊。咁即刻就增加到咧，就派到3000个人本樽。咁所以有時咧就未必係市民唔願意嘅，而係嗰啲安排咧就唔方便市民去到用咧。咁如果你係去盡量方便咧，我相信嗰個檢測就更加容易做到咧，就早診斷呢個目標。而家嗰個數目咧就距離達到早診斷咧，仲有一段嘅距離。 近排除咗頭先即係講到酒吧嗰樣嘢之外啦，見到安老院咧、老人院咧都有一啲爆發嘅情況。其實之前都見到咧，即係政府就話針對一啲院舍嘅員工一啲特定嘅群組咧，就定期或者重複做檢測嘅咁。呢啲措施仲夠唔夠咧？或者點樣再防止安老院有一啲爆發咧？ 嗱，院舍咧就我哋大致上可以分做兩類嘅。咁大部分呢啲院舍咧，咁佢如果係有效落實到咧，一個封閉式管理咁啊，咁即係嗰啲住院嘅院友咧，佢係唔會外出嘅。咁會外出咧，就係主要涉及呢啲工作人員咁啊。咁你喺可行嘅情況下邊咧，就每星期幫呢啲工作人員就定期做一啲檢測，咁會有一定嘅作用。咁但係有一部分嘅院舍咧，特別一啲殘疾院舍啊，或者係有個別佢有需要咁啊，咁呢啲住院嘅院友有需要外出嘅話咧，咁你單純去到只係做嗰啲員工咧，咁就唔足夠咯。咁所以如果你係涉及有一啲院舍佢冇辦法做到嗰、那個封閉式管理嘅話咧，咁我覺得政府應該咧就將嗰個檢測咧就進一步幫院友去做埋。咁如果你話 即係院友都重複檢驗， 所有呢啲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嘅院友都馬上幫佢哋就每個星期全部做曬咧。咁而家嗰個檢測量咧，未必即時可以應付得到。咁如果你聚焦去，譬如以好似類似國寶之家呢啲殘疾院舍，就嗰啲院友都幫佢做埋咧，我相信我哋嗰個檢測能力咧係可以應付得到。 而家咧見到食衞局就喺4个区咧有一個特設嘅臨時檢測中心啦，咁就俾一啲即係自己覺得想去驗嘅人士咧，就算冇病徵都可以去驗啊！你自己點睇呢個措施啊？ 嗱，呢啲嘅安排咧，你睇到嗰個市民嘅反應咧，係一定係受歡迎嘅。咁嗱，頭先我提到咧，就你開放46间普通科嘅門診啦。咁未曾有啲檢測中心之前咧，你每日都只係做緊幾百個，可能4-500个呢啲嘅檢測，就派發啲樣本樽啊，然之後回收咁啊。咁佢而家開始咗呢啲臨時嘅檢測中心啊，咁你就算係睇單一個咁啊，咁佢自己預設嘅目標咧，就都係預計咧，就每日咧 可以幫到1000人做檢測。咁所以如果係四個檢測中心咧，就照政府嘅評估，每日係幫到4000人做檢測。咁你比起普通科門診咧，就46個，就過往咧，你每日加埋曬，只係400到500個咧。咁呢啲喺現場就幫市民採樣嘅臨時檢測中心咧，一定係更加受市民歡迎。咁呢啲臨時檢測中心，咁喺香港可能或者比較適合我哋都唔定。咁但係你譬如睇翻喺外國啊，咁佢哋就係用一啲擺喺街站嘅形式，咁同樣咧都係受市民歡迎。咁呢啲臨時檢測中心仲有一個嘅好處咧，喺裏邊接受採樣係安全嘅。有一個好處咧就係馬上咧，你喺嗰個需要接受檢測嘅人士攞到個樣本。咁如果你係嗰個深喉唾液取樣嘅話咧，你會延後咗1天咧先至攞到嗰個樣本。所以呢啲臨時檢測中心，我留意到政府佢係暫時四個檢測中心咧，佢都係去到星期三啊。咁佢都會睇翻市民嗰個反應。咁如果市民反應嗰個係良好嘅話咧，咁我都覺得政府應該咧就將呢啲臨時檢測中心咧再開多啲，或者將佢成為喺而家預計嚟緊嗰個第四波冬季嗰個高危時間嘅時候咧，作為一個常設嘅安排咧，就方便有輕微病徵啊，或者佢自覺係有一啲高危暴露嘅咧，好方便可以去到嗰度採樣做檢測。 頭先都講咗少少有關於強制檢測嗰度咧，就話有建議咧，就話私家醫生咧係可以協助政府強制一啲有病徵嘅人士做檢測嘅。呢、這個你預計個可行度有幾高咧？會唔會即係都多咗好多衝突，反而會唔會令到啲病人唔想去求醫咧？驚俾人發現有病徵又要強制檢測喎咁。 所以首先第一步咧，就你去喺落實呢啲強制之前啦，就你要了解翻咧，就部分病人佢點解咧就唔願意去到提供樣本檢查啦。咁好多時嗰個問題咧，唔係喺醫生嗰度，即係你無論係普通科門診定係私家醫生咁啊，而係嗰、那個病人佢可能就唔明白嗰個檢測嘅重要性啦，或者喺安排上邊咧就唔便利。咁如果佢係譬如移交個深喉唾液樣本咁啊，咁佢要攞個樣本樽，要再交過翻去，咁亦都係涉及到咧，就有好多行政安排， 仲有廿秒到 交通啊啲咁。咁即係如果你係配合翻有更加方便嘅安排，譬如呢啲多啲呢啲臨時嘅檢測中心，甚至乎有啲流動車，即係流動嘅街站，係、 okay. 多區可以幫市民咧。 好，唔該曬。 採樣嘅話咧，咁你見咗？ 唔該曬，何柏良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星期三上昼喺深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讲话。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喺今日下昼稍后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稍为增强，随着这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声称自己对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免疫力，被 Twitter 加上警告标签，指內容違反規定，散播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誤導資訊。特朗普早前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說，他身上已經不帶有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傳播風險，而且可能已經有免疫力。他說通過最高標準的檢測情況很好，檢測結果顯示他可以重新出席競選活動，對其他人不會帶來風險。特朗普計劃星期一前往主要搖擺州佛羅里達州拉票，星期二和三轉到賓夕法尼亞州和艾奧瓦州出席競選集會。澳洲一項研究顯示，新型冠狀病毒在實驗室條件之下，可以在鈔票、手機屏幕和不鏽鋼等表面存活28日，比之前估計的時間更長。澳洲聯邦科技與工業研究組織調查發現，

咁喺新界啦，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挤塞嘅，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泽祥街嘅支路咧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挤塞，龙尾都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呢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仍然系行车缓慢，排到去加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0年10月12日，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4宗，冇不明源头。 政府在多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九龙城油尖旺今日开始运作。 教协将协助被取消注册教师上诉，教育局与教协勿与人私私相为印象。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而家去到9:39啦。咁过去嘅千禧年代呢段时间咧，都有倾到咧有关于譬如施政报告嘅一啲嘅报章嘅消息啦，讲到啊系咪会喺内地都可以俾我哋嘅喺内地住嘅港人投票咧？另外亦都倾到咧疫情最新嘅情况，有一啲嘅建议，譬如涉及系咪私家医生可以帮手系即系去揾一啲嘅轻微病征嘅病人出嚟，然后就鼓励佢哋多啲做一啲检测咧。咁有啲咁嘅建議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尹先生，早晨。 誒，早晨， 尹生請講。 係，我就係兩樣嘢嘅啫。第一，堅決反對就喺境外投票。 嗯， 因為好簡單嘅嘢嘅啫。我哋喺香港都要攞住紙證明， 嗯， 同埋一樣嘢係一定要喺香港裏邊嚟到去投票。如果你话境外都得嘅话，喂，唔代表你会唔会有中票嘅问题？呢个系我做一个选民，我觉得系唔应该境外投票系唔成立的。 佢如果有个即系亲戚嗰个住址证明，佢真系即系有一个联系人啦喺香港，咁得唔得咧？ 唔得唔得，一定系必定要，因为香港呢个行呢个普通法。总言之，一样嘢就话，喂，大家要公平公正。 嗯。 唔可以就话喂你我住大湾区就可以有投票，如果咁样嘅话喺外国，咁你咪又要搞投票？ 嗯，全部都一齐咧，即系外国境外又得，大湾区内地又得，咁一次过都俾晒又得唔得？ 都系唔好。 嗯，点解咧？ 总言之，一定系要，因为你做得香港嗰、那个攞咗香港身份证嗰个居民， 嗯、 你系有义务你要翻嚟系投票。 嗯、 我唔理你住北极又好，住非洲又好， 嗯、 你系应该你就要攞张买攞，你系要翻嚟投票。你唔可以喂我翻唔到，翻唔到嚟你放弃咗。 嗯， 唔可以话喂我住边度就又嗰度又整个投票区。如果咁样，我外国又整个投票区，咪周身都唔得闲。 嗯，就成日有个另一个讲法就话，即系譬如住大湾区、住内地，而家多咗好多同香港嘅工作上往来，即系好多香港人 唔成啦。 咁然之所有全部一定係要，除非你大湾区係归咗去香港。 嗯。 如果你大湾区係你因为你始终都要过境。 嗯。 除非你大湾区就係你唔使过境。属香港范围嘅。咁你就可以。 OK， 好，唔该晒尹生。咁仲有黄女士，喂，早晨，黄女士。 喂，早晨。 系，请讲。 我唔知道香港政府可以用啲咩办法啦。不过咧，我系即系澳洲嘅公民啦。咁、其实咧，我哋系可以上澳洲领事馆拎住个 passport 去投票噶、哦。咁如果你香港嗰班我唔即系我唔可以实际政府做啲咩嘅办法，但系都唔可以好似佢哋啲人咁讲，你一定要翻到嚟香港先可以投票。其实、如果佢系香港嘅公民啊。咁佢真係可以拎住個香港嘅 passport 或者香港嘅身份證去特定某一個地方呢可以去投票喎。我想、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做啦，但係、我哋澳洲公民就可以啦、去領事館度投票。 但如果佢唔係常住喺香港但係有個投票權，咁最終可能會影響到原居喺香港嘅人士㗎嘛，呢個做法又有冇問題呢？ 我覺得就唔係咁嘅，因為呢佢既然有呢個投票權咧，不過當然我都好明白，因為佢呢個咁樣嘅咩立法局投票，其實大都係全民投票，唔同區議會啦。因為你區議會係特定某一個區啊嘛，但係佢今次如果你講立法局投票係全香港市民，你想投票邊啲人嘅立法局噶嘛？ 立法會嚇， 係啦，你想投票邊啲人去立法會啊嘛？咁所以係咪應該好似你我哋喺即係澳洲公民投票邊一個做總統咁啫嘛，係咪 啊？咁啊，監察方面又點樣呢？即係如果即係可能個候選人未必有可以咁多人去睇到嗰啲點票情況啊，嗰啲或者宣傳上面佢哋要拉票嘅喎，咁呢啲點處理呢？又 冇拉票呢樣嘢噶啦，因為咧你但係監察方面其實就唔使擔心，如果佢拎住嘅證件係真嘅，佢唔係造假嘅。如果佢拎住嘅證件係造假，佢犯咗法啦，係咪？如果佢拎住嘅證件係真嘅，嚇拎住一個香港 ID card 或者加埋即係一個真嘅香港 ID card 啦，咁佢真係唔可以造假嘅喎。 好，唔該曬黃女士，仲有一位黃太打上嚟喎，早晨黃太。喂，黃太。 嗨，早晨，你好。 是你啦，请讲。 是啊，咁其实呢我都系好想讲关于呢，即系好似有啲专家呢就讲话而家即系有啲处所呢都会系有高危情况出现。咁我好开心呢佢都有关注到嗰个健身中心啊。咁其实如果我自己个即系个人经验呢，就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即系又岌岌可危，其實，因為即喺嗰個場地上邊咧，即我講緊，即直情係做運動嗰個場地裏邊咧，即你見到好多人咧係唔戴口罩喺度行嚟行去噶，即其實我諗即當局應該係有啲規限，係你邊啲地方係可以唔戴口罩，即咩做嗰啲帶氧運動啊乜嘢咁樣先至唔戴啊嘛。但係其實你喺個場度見到好多人就係唔戴，就係咁喺度行嚟行去。咁甚至乎喺啲休息區域啊咁樣咧，都係咁樣除曬口罩咁樣就坐喺度咁樣咯。咁即係就算 有冇人勸佢哋 嗱，其實我自己最開始咧，我就梗係同佢自己嗰個center 講翻先啦。咁佢哋又即係好似你踢一踢就喐一喐咁樣。咁即係其實最弊嗰個問題咧，就係、其實連佢哋本身嗰啲教練咧，自己有時都係將個口罩拉到落架下巴嗰度咁樣嘅。咁即係後來就即係叫做向當局反映過咁樣啦。咁佢哋好似有少少改善，但係其實咧有一啲人我唔知係咪啲心理問題啦，即係好似啲慣犯咁啊。係啊，咁就即係佢哋。都是这样的啦，都是就算昨日咁你都是见到有些人这样不戴口罩行来行去啦，咁是啦，咁所以我都想即是当局去严正去面对一下这些咯。 好，唔该晒黄太。陈女士电话旁边仲有，早晨陈女士。 是你好嘅。 是请讲。 我就想讲希望香港政府呢就即是做这个酒店俾嗰啲检疫人士呢就要做得彻底啲咯，就唔好即是半桶水咁啦。咁咧即係嘥咗大家嗰啲即係嗰啲設施啊，嗰啲做法啦嚇。咁咧就應該就係嗰啲酒店，檢疫酒店咧就某啲樓層咧係俾啲檢測嘅人士嘅。咁嗰啲咧就需要即係梗係做足防護措施啦，戴口罩、有距離啊，唔好聚集啊。而飲食嗰方面啊，嗰啲上去即係遞送嗰啲人都係要著曬防護衣啦。如果唔係，可能你咪用嗰啲咩機械人啊嗰啲乜嘢啦嚇。咁咧就另外咧就嗰啲樓層都 需要有啲即係守衞啊，守住啦，唔好俾佢亂咁出入啊咁啦嚇，又冇走落去大堂咁啦。咁另外咧酒店嗰個出入口都有啲警崗啊、啲護衛啊即係把守住啦。佢啲檢測人士需要有手帶啦，如果出咗去咧，就可能有啲即係警示知道啊，咁變咗就。即係如果佢違反呢個禁令咧，就需要入獄啦，同埋就要罰款啦。咁另外咧，依檢疫人士就需要自己俾翻啲錢嘅。咁咪就即係所有啲咩，即係我哋係警察啊，嗰啲酒店啊，嗰啲飲食啊，都係要俾錢噶嘛。應該由佢哋自己付翻錢啊，唔係我哋香港政府、okay. 香港人去俾嘅。 好，唔該曬陳女士，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好奇心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每个人都有好奇心，但好奇的对象和程度就不同。因为好奇心令到人类登陆月球，发明网络，亦都因为好奇心大家都不断地用手机，但好奇心到底是什么呢？ 天体物理学家和科普作家马里欧·利维欧对于好奇心很好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好奇心》，英文书名是 Why What Makes Us Curious， 意思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好奇呢？为此他进行大量研究，探访众多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甚至访问了很多好奇心特别旺盛的人，包括取得6个跨领域学位的太空人，从音乐转往物理学研究的核子专家，以及拥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首席吉他手。 在一个网上节目，利维欧提到好奇心分几种，一种叫知觉性的好奇，当有些事令人觉得惊奇，不符合原有的认知，就会产生这种好奇，总之是觉得不舒服，必须找出答案才能够解开心中的疑团。另一种好奇心就叫知识性的好奇，是处于一种愉悦的心理状态，期待找出答案就会获得奖赏。这种好奇心亦都是一些科学研究背后的驱动因素。 除了这两种好奇心，利维欧还提出一种叫做多样性好奇。他说一旦见到年轻人不停地看智能手机，寻找文字资讯来排遣内心的无聊，就是多样性好奇。而这种好奇其实会有负面影响，因为它会转移人的专注力。 最后我发现这本书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作者认为关于好奇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定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好奇心》，作者马里欧·利维欧，译者顾晓哲，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啊，成日就話咧，疫情要可以即係最終可以緩和到啊，或者甚至係冇曬咧，可能都要靠等到疫苗出現啦。見到咧，袁國勇教授咧就預計就話出年9月至10月咧，先至有可能喺香港一個全民接種嘅疫苗。咁而家要保持一個防疫措施啦，都要繼續。咁啊，如果要去做一個疫苗嘅打針咧，有啲嘅講法就話啊，都涉及一啲人手問題。咁啊，見到咧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咧就有個建議，就涉及咧係咪可以揾藥劑師喺唔使醫生監場之下咧，可以都向市民咧提供一個疫苗嘅接種服務咧？睇下佢哋個計劃係點講先。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系 崔俊明，想问一下，头先讲到话嗰个喺唔需要医生监场之下为市民提供疫苗接种服务，你哋系咪一个相关嘅谂法，同埋有啲训练已经做紧噶啦，系咪？ 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训练翻而家有药剂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生会打针啦，护士都识打针啦，咁但系药剂师本身喺药物嘅知识或医药嘅知识咧就好丰富嘅，但系咧佢哋个训练咧就系冇打针呢个技术嘅训练嘅。咁但係有見頭先你都提到啦，因為嚟緊嗰個新冠肺炎嘅疫苗呢，如果真係全民接種啊，我哋睇到呢，其實同埋仲要打兩針呢，嗰個人手嘅需求其實非常 常之大，咁所以其實學會同埋呢個香港旅遊醫學會咧，都希望訓練班藥劑師咧就去幫手接種，令到個市民接種呢啲疫苗嘅加快嘅。至於係咪有醫生監場就唔緊要嘅，即係當然你大型嗰陣時候一定要有醫生喺度啦嚇。咁、但係將來嘅發展會唔會即係好似外國咁，美加同埋先進國家唔需要醫生，淨係喺社區藥房或者啲非牟利機構啊嗰度嘅藥劑師可以自己提供呢個接種服務，咁會加快個接種率嚇。 可唔可以講解一下過往咧？點解即係藥劑師冇一個嘅訓練係幫人哋打針？係咪有啲乜嘢特別原因咧？呢個？ 打針嗰個牽涉到個藥啊、醫啊、藥理啊、醫學嗰啲嘢咧，其實藥劑師都有呢個知識嘅。不過問題即係話親身去打針咧，就佢哋冇呢個技術咁解啫。原因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藥劑師就最顧名思義最精就喺藥物方面啊，即係藥物治療啊，同埋去管理病人嗰、那個。治療之後的副作用啊，呢啲病嘅常識比較多。但係佢好喺醫院嘅工作為例啦，佢根本唔會去打針噶嘛。最主要係監督住啲配藥員去配藥啊，同埋喺臨床藥劑師去睇下醫生俾個治療係咪適合俾個病人啊？呢啲或者參與一啲治療嘅方案。好喺社區咧，但係喺外國就唔係喎。外國咧就真係揾社區嘅藥劑師去幫手接種流感疫苗嘅。原因點解呢？因為喺外國發現到呢，係美加嘅數據睇到呢，加入埋佢哋呢，佢哋嗰啲市民嘅接種率覆蓋率呢就起碼高 20%， 即係方便㗎嘛，同埋你去到有得打唔使預約啊，甚至乎可能收費會平啲啊，呢啲都係吸引個外國嗰啲市民呢去打疫苗。 而家有呢個計劃呢，你估計即係幫到即係人手上面可以多到幾多啊，接種率可以加到幾多啊，有幾多藥劑師有興趣呢？ 當然啦，我哋喺之前嗰個月呢就係訓練咗116個藥劑師嘅，咁當中有社區藥劑師、醫院藥劑師，甚至乎係一啲大專院校喺度教書嘅藥劑師都參與嘅。佢哋有咁嘅心熱誠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能夠嚟緊呢個新冠肺炎嘅疫苗咧，可以招募到大約係800個藥劑師啊。咁如果800個藥劑師咧，當然啦，你話800個藥劑師唔係好多，但係喺而家咁人手醫護人手咁緊缺嘅，800個藥劑師其實就好大幫助嘅嚇。咁我哋希望做到幫手啦嚇，因為見到護士醫生都係即係喺打針方面，佢哋都係佢哋嘅專長。但係我覺得訓練藥劑師打針唔係難，我哋兩個禮拜到啫嘛，已經訓練到過百人喎。你800個，大約我哋用三個月至四個月嘅時間已經訓練到出嚟嘅啦。 接種率咧會多到幾多咧？ 未知嘅，因為要睇翻，因為以外國為例咧，頭先提到啦，其實嗰個流感，因為外國就有流感疫苗個接種率係多起碼20%嘅。咁喺美國仲緊要，因為美國咧其實大部分接種每年嘅流感疫苗咧都係由社區藥劑師負責，超過八成啊！即係當然有啲人就走去私家醫生嗰度去接種嚇。咁、 咁係咪即係日後即係啲病人如果想打嘅，或者啲人士普通人咧想打嘅話，就去藥房打，會唔會影響啲藥劑師本身做藥劑嗰啲工作咧？又 問得好。其實而家香港嘅社區藥房嗰個佈置未必適合去打針嘅，因為始終個環境一定要有一間比較獨立啲嘅房喺度，細細間都好啊，即係有啲間隔，咁保障病人嘅私隱或者市民嘅私隱。咁其實如果將來真係政府係俾藥劑師去或者社區藥劑師可以接種疫苗咧，咁嗰啲藥房要配合咯嚇。咁同埋，但係而家咧就點咧？其實而家好多嗰啲非牟利機構啊，其實都已經請咗藥劑師嘅啦。咁同埋有啲地區社區健康中心啊，政府嗰啲咧，裏邊都有藥劑師。其實嗰啲正正就係好好嘅環境咧，係幫市民去打疫苗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崔俊明，同我崔俊明傾到呢度。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再請多位聽眾啊，電話旁邊有葉先生，早晨，葉生。 早晨，你好，主持。我想發表翻咧，關於阿袁國勇所講嘅疫苗嗰度咧，即係打葉測檢測嗰度咧。佢就話有少少輕微跡狀咧，症狀咧就要去做一個檢測。咁就可能會杜絕咗某方面嘅嘢。我又想問翻佢，咁全民檢測會好啲啊，定係有輕微發燒或者有呢啲咁嘅跡狀裏面去做檢測會好啲咧？第一樣。第二樣嘢就係個錢方面咧，一直都冇講嘅。咁佢就話好多時要政府去資助俾啲市民去做，係3000蚊啊，定10000蚊一劑啊？ 咁如果係嘅話，因為呢個疫症期間咧，我有特別要求，就算喺呢個係診所裏面去做呢個咁嘅實施呢個認證嘅話，咁我覺得係要100蚊至150蚊，全部係規律，全部都係咁嘅價錢。係有，因為呢個係疫症嚟，呢個係特別事。特別嘅事情就特別嘅政府嘅管理方法去做呢一樣嘢，係行政命令，係100至150蚊，唔能夠多出呢個數字。 嗯，即係你嘅睇法就係覺得如果政府資助到可以100至150蚊有一個 唔係政府資助啊，直頭政府唔需要資助落去啊，做乜事要資助啊？即係全部嘅私商委就俾曬啲醫療人員去賺曬呢啲觸角難錢啊，叫做災難錢啊。 咁你個100至150蚊講緊係 就係檢測咯，落到去診所裏面，我要檢測可能撩下啲鼻液啊，或者口腔液里面，跟住拎去化验咯。 嗯嗯， 系啊，你唔好全部规律咗啦，唔好有私家医生就1500蚊，另外一间就100蚊，另外全部规律咗做呢样嘢。对于普通市民嚟讲，有钱人当然冇问题啦。穷人嘅话，头先听阿袁国勇啊，同埋何柏良医生讲啦，呢啲牵涉到佢哋利益嘅问题啦。佢梗系每个月想你检测2-3次啦。你谂下个银码几大？ 咁啲医生会唔会未必肯做啊？你定死 咁咪唔好做咯。国外可以安排到啲人过嚟，有啲自愿帮我哋做噶嘛。咁我哋更加说明清楚，原来呢班医护人员系原来咁样嘅，贪钱贪到咁样嘅。咁我又更加清楚，更加说明人知。唔该晒。 嗯，好，唔该晒，叶生。头先咧，佢讲到袁国勇教授问到，即系觉得全民检测定系轻微症状做嗰啲好啲？咁见到寻日袁国勇教授就讲到，香港政府咧运用资源检测系非常错啦，形容检测方向同埋焦点都不太正確，建議咧係集中資源檢測一些輕微病徵者嘅，有咁嘅講法嘅。仲有一位陳女士，早晨，陳女士。 早晨，先生。 係，請講。 我想講啊，我非常之反感啊，葉國軒嗰個嘅説法，佢話選舉唔使睇公正。咁如果唔係睇公正，咁選舉嚟做乜嘢嘢咧？我哋選舉就為咗公平公正，選一啲人出嚟，真好好地為我哋香港。 佢應該冇講話唔使，佢應該冇講話選舉唔使睇公正，應該就佢不過佢話，即係佢而家嗰個睇法就係話贊成咗，即係喺內地嘅居住嘅人士，香港人都可以有權投票嘅。 係啊，咁樣係你咁講，但係你唔能夠話咁樣。唔可以話咁樣唔係公正嘅問題啊嘛，根本就係公正、公平、公正嘅問題啊嘛，係啊，咪個個有咁嘅樣咪好咯。但係而家佢，你話要喺啲大灣區嗰度甚至有啲人就話可以話到話上海都可以。咁你首先你個要講清楚俾我哋香港人聽，你點樣去部署呢件事？你設街站啊，定係點樣之前有乜嘢部署？然後確保真係公平公正嚇，嗰啲人可以真係可以去有個街站選舉。仲有大陸俾唔俾？你問過大陸未啊？大陸俾唔俾你喺上邊設個街站或者做香港選舉嘅嘢㗎？你問過大陸未㗎？或者可能佢咁講得出嚟，即係咁可能或者問過啦，係嘛？咁但係個程序點嘅樣咧？你係咪？在香港派一些人上去保持这班人也公平公正派有透明度的派人上去怎样安排怎样做怎样去排队还是电子还是什么方法给这些香港居住在内地的市民去投票呢那投票完了之后你又怎样安排嗰啲選票係公平公正啊！當初當其中運翻嚟香港嘅時候，係當中係冇差錯嘅，係好原原本本就係咁就咁樣。 好，唔該曬陳女士。頭先佢講到對於即係如果真係內地可以香港人投票有啲憂慮，咁啊講佢嘅睇法啦。聽日繼續千禧年代。